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上午的10:01，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着重来分享第1098期榜单的排名情况。首先我们从公告牌来了解一下本期榜单的情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江涛 Dear My Friend。 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 第14位，余丁蜜蜜蜂人生。第13位，摩登兄弟刘宇宁烟火星辰。 烟花越怕盛开。 第12位，极客聚义尽兴。第11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第10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9位，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 第8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 第7位，吕爵安小邪心。 跟他怎可难平，只好专心做孩子。 第6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5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4位，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第3位，张学友李信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 第2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水灌进耳朵里。 本周冠军曲目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期榜单呢一共有5首新歌上榜，另外呢有2首歌回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在第15位啊看到的，那就是之前呢上榜1周便离榜了，那本周重新回来。我们来听来自于江涛的这首 Dear My Friend。 当天你在球场邂逅，雨后哀愁，担当我后援到最后，从不讲报酬，单打独斗，世上只得你，未怀疑我荒谬，季节急变，夏至未完便入秋，走进平衡宇宙，怎接受明日已经分开走。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 望，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多开世多疯狂，那小小堡垒建造这乌托邦。如果当天灰心不见你于身旁，谁肯听我任性宣泄，任我沮丧。最坏时光总是你会借我这对熟悉的肩膀，情绪可暖放。当孤独了，你乐观的脸亦像流背后，眼泪也干涸，但你自然是绿洲，给我能源持久，在孤独里面燃亮最光的星斗。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多开世道疯狂，你天空海阔我任意闯，跟你乱闯。想起我们笑口，能待你更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今天天空只见你的天堂，容许给我待你心跳活得很健康。烦扰中抱着希望，抵消每滴失望，又一天相让我们走乌托邦。风筝高飞，飞进记忆珍藏，回忆的你是最亲切，是最开朗。我再无妨，一旦消融，我信你化作漫天的星座，遥远的再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目前在香港歌坛的最高人气男团 Mirror 的成员江涛的个人单曲 Dear My Friend。 这首歌呢是献给他一位故去的好友钟峰，这位好友陪伴江涛度过了从选秀比赛到成团出道的很多重要的日子，但是在今年三月份却突然病逝。江涛特别以个人的身份推出这首歌来纪念自己的挚友。从苏打绿到于丁密全员复出之后呢，似乎变得不只有名字，他们清新流畅的曲风呢被更多深刻有一点点晦涩的表达所替代。那全新的专辑池塘怪谈当中的主打单曲蜂蜜人生，虽然呢有着轻快的律动，但是似乎少了当年像小情歌无与伦比的美丽那样简单美好的小清新的感觉。但这首歌呢首周第四名上榜之后连续两周成绩下滑，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十四位。 这里天气在下雨，你那里晴空万里，镜中的你有点怪气，哎哎哎哎，我俩的存在主义， 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愉快，思念已星河翻涌深海，愿化眼神要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也怕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才笑自己活该，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要深爱，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深海，烟花也闪耀，给星辰未来，只要你 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头曲《烟火星辰》，上周以第15名的成绩上榜，这个以第最低的姿态开始起跑，本周呢前进了2位，排在第13，继续向上一位，同样是上周进榜，本周小降4个榜位，吉克隽逸的全新单曲《尽兴》，feature bass 的潮流电子曲风，挥洒自我，尽情尽兴。 I'm on my way， 华丽翻墙，尽情看我办得到，办得到，走路带着我。I'm on my way， 当然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尽心的自我。学不会对凭空送来的钻石有所谓，在套路深的猎人自行劝退，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还是爱不释手？哦那那那，我千杯不醉，自说自话，自己万岁。别插手我的搭配，别给我指路站队，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 I'm on my way。 前推，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 陈奕迅的这首反季节打榜的 OST 作品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期而遇的夏天》，暖暖的这个融融的暖意呢，还是抵不住凛冽的寒意。上周以空降亚军的成绩上榜，而本周呢成为蹦极歌下滑了9个榜位，排在第11。

第十三位，摩登兄弟刘宇宁，烟火星辰。 烟花也怕盛开。 第十二位，吉克隽逸，尽兴。第十一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相爱，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第十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九位，孙楠，被所有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 第二个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1099期的榜单榜上歌。首先呢，在第九名的位置看到了第二首回榜歌，这首歌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在我们全球榜上仅仅上榜一周便离榜，本周重新回来，来自于孙楠的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盼望着解脱，朋友啊，你为何还执着找不到一株灿烂的烟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我为你唱首歌。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献给你和我那些心。 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爱谁更多，付出才会有结果。我们唱着这首歌，懂得了生活，不再计较失去和收获。 苏南这首情真意切的作品，给所有朋友们的歌，唱给每一位喜欢他、支持他、帮助过他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八名的位置，出现本期榜单的第一首成绩上升的歌曲。这首歌呢，首周以空降季军的成绩上榜，第二周呢狂驾冷九个榜位来到了第十二，而本周呢是回暖四个榜位，李荣浩的这首《山川》。歌曲呢是在李荣浩感到孤独困顿很 emo 的时候所写的，而歌曲当中的山大河浩瀚的景象却是有着豁然开朗的心境。 太阳从亮到黑，周而复始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儿，不远千里就谈私奔，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点在结尾和胸口，花了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像山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我高枕山川之欢，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同处山体的你。在结尾和胸口，花了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像山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我高枕山川之欢，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同处山体。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欢，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哪有在

真不会太晚，尝试下一个旋转，别害怕云旋带来的茫然，有些人有些事，或许当时苦痛的纠缠，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你好，我是小东。刚才呢，因为我们这个最后的结尾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只听了一个开头，来自于 Aline 的这首全新的单曲叫做《尽情旋转》。我们也是透过城中潮流来换一个角度听音乐。接下来呢，带大家关注到的一首歌呢，这是也是在网易云音乐当中的最新音乐，这是香港方面的林峰，他的全新普通话 EP《忘我》的第二波主打歌，我们来听首歌，叫做《别闹》。 旧背包，叼着香烟，就着可乐，吃着安眠药。我知道你睡不着，越是安静越难熬。朋友说他的不好，你却往反方向绕。拒绝疏导，拒绝打扰，不需要解药。自我检讨，自寻烦恼，庸人便自扰。城市里满是广告，所有假的真无聊。你骗自投罗网，逃也不想逃。你可不可以别闹，明知道那是煎熬。如果你觉得必要，去拥抱漫长的单调。你可不可以别闹，谁也不都是想了解才明白，没必要，反正热闹一场燃烧了就好。爱情不是轻于鸿毛，谁说都轻佻。你于水中，烧在火中，他感受不到。可你对自己开刀，麻药却往心里嚼。针线在谁手中都缝合不了。你可不可以别闹，明知道那是煎熬。如果你觉得必要，去拥抱漫长的单调。你可不可以别闹，谁也不都是想了解才明白，没必要，反正热闹一场燃烧了就好。 你可不可以别闹，总会有一件外套为你披上再给你解药。你可不可以别闹，人生不就是轰轰烈烈爱依旧渺小，反正热闹一场燃烧了就好，反正总有美梦不醒来就好。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峰的这首新 EP 的第二首主打歌，叫做别闹。好，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接榜时段，来一同进入 Top 5前五名当中呢，有四首都是新鲜上榜。首先带来的是之前在中歌榜这个和其他我们的这个全球榜的各地榜单呢，都有着非常好成绩的一首 OST， 也是在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啊，也是这个部电影的主题歌。相信每一位看过这部电影的时候，都会对这首歌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来听王菲的这首《如愿》。 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

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态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疯。承受走出了竞技场，拍翼回上，冲得破四面墙。的灯开一时，足矣。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马来西亚的歌手李欣妮的新歌特别邀请张学友来合唱《日出时让街灯安睡》，上周以空降冠军的成绩强势上榜，本周小降了两名，位列季军。好，本期榜单的冠亚军呢都是空降上榜，而且都有同样的用今天这个词来做主题。首先呢，我们听到的是空降亚军歌，来自于房东的猫的这首《今天是星期几》。 上了

自己那一半光环。别继续牵挂，让心柔软，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然后亲吻你的头发，你的胡渣。我会寻过一个街道，留下我的天涯，承认原来每个灵魂总有时差。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梁静茹今年的全新 EP《时光随想三日思》，三首歌代表昨天、今天和明天。这首《今天半永久》空降冠军上榜，成为本期榜单的最大赢家。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继《微光》之后再度启用了潮流电子的曲风。好，我们在听完了榜上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榜歌。上周呢，这首歌作为火箭歌前进了十个榜位，从榜尾挺进了三甲，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身仗。虽然呢，本周这首歌还是离开了榜单，但倾全场牌之力送给歌迷的这份沉甸甸的祝福还是让人感动。我们来听华研众星所带来的这首《城里的阳》，城里的月光2021。

天空的联合声明音乐企划，大波浪乐队呢将年初专辑《不止一面》当中的这首《欲言又止》拿出来与孟美岐合作了联名款。那这首合成器流行的复古潮流味，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上周呢也是以第五名的高榜位上榜，可惜本周遗憾离榜。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上周的恒星歌。上榜九个星期最好的成绩呢是第五名，还有一些遗憾的呢就是榜龄没有突破十周，最好成绩也没有突破到最高。但是呢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人间

不清的怪，忍不住的耐，猜不透的坏，剩下微白。打破规则，我活该，我选择也无所谓的，何必再舍不得。 No way， 从未觉得自己如此的狼狈。 Go away， 周围这些怀疑无力去防备，在这漂浮的黑洞渐渐的快要失控，所有人都不会懂。 OK OK I think I'm OK、yeah. 这一切无非是我自己太堕落，我能给你的居然什么都没有。透过瞳孔里的温柔，你的爱已被谁掏空。 So baby where you wanna go， Don't run away， Don't run away， No way way way， Don't run away， Don't run away， No way way way。 爱已没有时间搁浅，说的太多我已无路可退。 Don't run away， Don't run away， No way way way。 自己总觉得一切都可以被我拦截，那些过去你是否可以为我改写，是时候挣脱这些规则。You ain't never know， 反正非你不可、yeah. 想说的话或许太多，我不要做你的过客，你独一无二不能复刻，填满我内心的作祟的分割线、yeah. yeah. 该是我的歌，没有人能够把你带走、yeah. 我一无所有，一个波澜是所谓的永远的不变的，虚情假意的人不见了，现在我已经出现，保护你过每一天、yeah.这一切无非是我自己太堕落，我能给你的居然什么都没有。透过瞳孔里的温柔，你的爱已被谁掏空。 So baby where you wanna go， Don't run away， Don't run away， No way way way， Don't run away， Don't run away， No way way way。 爱已没有时间搁浅，说的太多我已无路可退。 Don't run away， 上海的嘻哈音乐人 Casper 卡斯伯收录在八月份的 EP Imperfect 当中的这首潮流的旋律说唱单曲 Don't Run Away， 首周以第八名的成绩上榜，上周下滑到第十三，本周离榜。11:56:46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23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再次回到空中。我们明天再会， 便来时如相爱，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第10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9位，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 第8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 第7位，吕爵安，小谐星。 跟他怎可难平，只好专心做海星。 第6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5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4位，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第3位，张学友，李信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 第2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水灌进耳朵里。 本周冠军曲目，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94，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